第153面第二行啊，疑者有我粗惑妙妙文心心经疑文见闻觉知不能分割成一圆融清净宝觉故我能现众多妙容能说无边秘密神咒从这个地方开始啊在上一次给诸位说了那么这是四不思议啊，这个四种不思议比前面的境界更高更殊胜这是观世音菩萨证得圆通以后的境界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要注意到的就是这个修行的方法这个粗惑之粗啊，这个粗字就是这一章啊，一开端，观世音菩萨告诉我们，他所修学的方法了，是粗于稳中，泛文文自信，用这个办法。那么所谓粗于文中啊这是就六根里面一根来说啊一根明了之后啊根根皆然都一样那么他所修的呢是耳根圆通耳根的这个所取的境界就是深沉深沉呢这个境界当然是非常的广大啊也是无量无边在佛法里面呢把它归纳为两大类一个是动啊我们讲的是有因身啊，有身就叫做动另外一种叫无身无身就是静啊，这个静呢也是耳根所对的对象啊，诸位要记住不要以为说听着有声音的时候我听到了是没有声音的时候我没有听到这话是笑话啊，这个是错误的啊！没有声音是静的境界你也听到了啊，所以你听到的是一种是有声一种是无声啊，就是一个是动的境界一个是静的境界那么这个地方讲是着重在这个粗字实在讲呢粗相不可得为什么呢因为稳性呢它是不生不灭的啊，从来就没有间断过那么粗相你到哪里去找去呢啊，这是 设这个真实化塑像不可得。从方便当中呢，那么我们可以说塑像啊，业网啊，我们是迷在境界里面啊，迷在这个境界里面。那么从今天起呢，这反闻，这一反呢，这就是觉了，觉悟了啊，不知道回头啊，这是随着境界牵流，愈迷愈深，这个才叫做生死啊。这一个问题是相当的复杂，不是几句话就能够把它讲清楚。牵涉到的这个经论也很多。那么我们这个讲堂呢，确实也是蒙佛菩萨特别的加持啊。为什么呢？我们不是有心的啊，不是我在这里讲经啊故意配合的那么好啊，把这个种种经论呢配合起来，不是的，是凑巧，你凑上了啊。我们起心论呢，最近呢就是讲了这个问题啊，讲这个三系六处。你要把三系六处的道理通通明白了，你才晓得怎么个梵文，这个意思就能体会得到了啊。三系六处啊，是说我们真如本性啊，这个因念不绝而有无明了。这个无明怎么样啊？是什么样的过程变现到我们眼前的境界啊？现在大乘其实呢就是讲这个道理啊。换一句话说，我们本来是觉悟的啊，本就本有，本来是觉悟的，现在不觉了，现在迷了啊。什么原因迷的？即使迷的一直迷到今天这个样啊，这是个大问题啊。那么我们起心论呢，是每个星期天上午讲，但是明天上午呢，我们还是祭祖法会啊，所以明天的时候我们上午还是上下午还是诵经，明天起心论听一次啊。那么明天晚上呢，我们真的是圆满啊，法会圆满，大蒙山誓师啊，欢迎同学们来参加啊。那么这个也是希望诸位对于起心论呢要多下一点功夫啊。起心论我们是细讲啊，而且我们有两种注解呢供养诸位做参考啊，希望大家认真地来学习啊。那么我们预定的期限呢是两年啊，那么两年讲不完呢，讲两年半三年也无所谓啊。总而言之，我们要细细地认真地来讨论啊。如果你通达起心论了，这个一切大乘经呢就不困难了。那么起心论是一切大乘经的精华啊，经义当然它有相当的深度啊，这个是无可置疑的事情啊，它有相当的深度啊。可是我们初学的人呢也不必害怕啊，为什么？我们有时间，我们慢慢来研究。那么自己有时间可以研究注解，但是注解不可以看杂了啊。我们跟诸位选的这两种，这两种是初学人啊， 可以说是标准的注解啊，不要看多，不要看杂了，因为起心论的注解很多很多啊，差不多有七八十种注解啊，不要看杂了，看杂了以后看乱了啊，反而这个增加了困扰啊，这个就是依着两种柱子都好，而两种柱子里面我们以慈州法师这个柱子为主啊，看到有疑问的时候呢，那么再参考这个日本呢汤次了荣的这个注解啊，就是丰子恺翻译的啊，看这个本子啊，他做的比较上新一点，两个本子合起来看，那么再听讲。如果认真研究的话呢，我还希望同学们你们自己最好私下有研究讨论会，才会真正有心得啊，一个星期你们有三五个同学啊，最好这个讨论会不超过十个人啊，像小组的形式啊，那么自己有这么几个同参道友啊，每一个礼拜有一次两次的时间来做深入的研究啊，研究讨论那么这个对大家修学就会有很大的进步那么当然你对于观世音菩萨这种修行方法了，你就晓得门路了啊，你也就会有一个概略的认识啊，那么自己应该如何修学啊，也就不难了啊。那么词的这个粗啊，在起心论里面讲呢，就是十觉啊，那么四种十觉我们都讲过了啊，这个是十觉啊，啊，从前不觉啊，现在一下觉了啊，耳根接触深沉，这个粗觉了啊，实觉了。那么眼见思觉不觉呢？啊，鼻嗅香，舌尝味，啊，身对粗沉，意对发沉，这个一觉一切觉。要懂得这个道理啊，所以你会用一根呢，这六根全都会用啊，这个就是粗于文中的粗的意思啊，是粗获啊，或是他得到了得到了什么呢？妙妙闻心啊，那么这个一定要讲到，就是梵文自信的时候，梵文之文呢，就是实觉自信之性。也就是本觉这个十本合一，不但本觉妙，十觉也妙了。本觉是心，十觉也是心，所以叫妙妙闻心。这个妙字，一个就是本觉，一个就是十觉啊，见妙啊。那么现在也许同学们呢，这个困难的地方就是这个梵文啊， 梵文怎么个梵法啊？是不是我们这个文献呢出去之后我得回头来呢啊？那么这个南总啊，楞严经里面讲的举的这个见性的啊，十凡显见里头说得很清楚啊，我们这个见性是不是见到这个无相了，然后又回来，是不是？没有这个道理。那么这个里面牵涉到唯识的问题，上一次我也跟大家提到过啊，唯识纵然大家不愿意去专门修它修学它，因为那个的确太麻烦了啊，太繁琐了啊，但是唯识摄理是比一切经都说得详细，那个理本来就复杂嘛，所以讲起来当然复杂，当然难讲，但是唯识的大意我们一定要懂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最低限度，像百法、啊五蕴、啊二十颂、三十颂、规矩颂，这个是要下一点功夫去研究的。啊，那么这个等于说唯识学里面的常识。啊，不管你学哪一宗哪一派，通通要晓得。那么这几门功课可以说是大乘佛法里面的共同科目啊，而且是必修的科目啊，要懂得那懂得这些这个说法了就方便的多了啊。所谓梵文呢，就是不用心心所，就是梵文啊。焦光法师在本经呢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修学的纲领啊，修学的纲领，他叫我们呢切实用根。那么我们晓得本经最重要的一部分啊，也就是本经精华的一部分，就是观世音菩萨二根圆通章，就是我们念的这一章啊，这个是全经的精华，最重要的一部分。那么观世音菩萨提倡的梵文文字性，教光法师不教我们梵文文字性，教我们写实用根，是什么意思？诸位要晓得，切实用根就是梵文文字性啊，是从哪里回来呢？是从识里面回来，回来的时候用心啊，用六根的根性，就叫做梵文文字性啊。那么这个里面呢，实际上啊就是个梵文，它就是个梵。因为文献它从来没有中断，文献是真常，常住真性。这个反的意思就是不用因为在一往我们六根是一， 全用心一生。就是唯识里面所讲的法实无实一心所，我们自己认真地反省反省，我们在二六十中见色闻声是不是都用于心意识？那么观世音菩萨他高明的地方没有别的，用心意识啊，这是用来妄心的，心攀缘境界，往境界上跑，在这个境界里面起贪嗔痴慢啊，顺着意思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妄心，啊，实际上说法实还不太有大过失，真正作怪的造业的是心所，六道凡夫哪一个人不是生活在二十六个烦恼心所里？你在见色闻声的时候啊，六根接触境界的时候，所谓合了你心意了，合了你的意思了，你们想想，合了你什么意思？真心里面没有意思。六祖大师所说的那个真心是什么？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真心里什么意思？阿赖耶识里头是直落印象。他也不分别好坏，就像那个布袋和尚那个大口袋一样啊，他没有分别心，人家供养什么往袋子里一装，他看也不看啊，那是大口袋，尽管装就是，好的也装，坏的也装，他不分别。啊，第七识的执着，第六识的分别，可以说都不是心啊，你是和哪个意思都没有，那个意思在什么地方呢？啊，就是我们现在在心呢，心是什么呢？贪心啊，谁喜欢呢？贪心所喜欢啊，谁讨厌呢？啊，嗔恚心所讨厌。所以众生用的心呐，诸位也晓得，他要能够用八十，那就相当高明了。他不但把真心忘掉了，八十也忘掉了，他所用的心就是心性，就是心所啊。而且在心所里面呢，绝大多数都是用的烦恼心所，六个根本烦恼，二十个随烦恼，用的这个，把这个东西啊当作心，所以你这个心就多了。我们昨天在华严经里面所读到的， 啊，你看三地菩萨都有这个能力，随众生种种心啊，示现种种身相。所以我们有多少心呢？无量无边的心啊！那么这个二十六啊，像《白法》里面这个二十六啊，是归纳展开来，你看经上讲。八万四千烦恼啊，那么烦恼啊，就是八万四千吗？那八万四千不太多啊，也不算多啊。八万四千还是纲目啊，啊，你看四弘誓愿里面所念的。烦恼无尽誓愿断，可见的这个烦恼是无量无边的，是无尽的啊！经里面把它归纳为八万四千啊，在解释的时候，这个八万四千太麻烦了啊，所以再归纳。像这个瑜伽师地论里面啊，把一切法归纳为六百六十法啊，天心菩萨怕这个初学的人受持不了，再归纳为百法，百法里面烦恼就占二十六法啊，一切众生拿这个东西当作心。所以这个世间人常讲啊，心猿意马，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你这个心太多太多了啊，一会儿这个心做主，一会儿那个心做主啊，贪心说做主了，哎，你喜欢了；烦恼心说做主了，讨厌了，就这么回事情啊。啊，那么由此可知，自己对自己都做不了主啊，这很可怜呐！啊，世间最恩爱的是夫妻，啊，谈恋爱结婚的时候，贪心所做了主了，啊，结了婚之后意见不对了，贪心所不做主了，换了一个主人了。换了陈慧心所做了主了，还又要闹离婚啊！你问我谁是你的？你要真正把白法念通了，就晓得没有我啊！啊，确实没有我啊！那个白法论的宗旨，天心菩萨在一开端。就讲得很清楚啊，白法是解释什么？解释佛在经里面所说的一切法无我啊，所以到后面说出人无我法无我，的确嘛啊，我是主宰嘛，你根本没有主宰嘛啊，就好像什么，好像一个国家一样啊，有众多的人民啊，今天这个做总统，他做了两年又换了一个，啊，你说这个国家的时候，哪一个是主人呢？没有主人，为什么呢？他过几年就要换掉的，啊，几年一换，几年一换，啊，那个国家还有定期的，像美国的四年换一次是，啊，我们这个新所的时候，刹那之间在那里换。没有主宰呀！啊，内 随着这个心所奔移外面六尘的尘境，那么这种现象呢就叫生死疲劳啊，经常常讲的啊。那么佛看到这种现象呢称之为可怜悯者，诸佛菩萨明了这个事实真相，劝导我们这些迷惑颠倒的众生回头啊，反就是回头啊。从哪里回头呢？要从那个心所里头回头啊，而不是叫我们从尘境里面回头啊。诸位要晓得这个道理，从外面境界里面回头是对初学人说的啊，初级的佛法啊。为什么呢？因为初级的佛法外境呢是勾引我们来诱惑我们，实际上外境哪里会诱惑的？不会诱惑的啊，境界没有诱惑的能力啊。你们念念这个牟耶大师给这个他老人家的一篇开示的时候，你就了解了啊。人家说得很清楚，净缘没有好丑，好丑生于心呐啊。什么心呢？就是心所，好丑是你的心所啊，境界你没有啊。但是你这个根对境界的时候，你里面这个好丑的心啊，它自然就出来了啊。这是因为你自己没有定力，你自己不觉啊，所以这些烦恼心俗往境界上奔移啊。啊，其实是不是真的向外境奔移呢？又不是啊。诸位多为师就了解这个事实。啊，所以在初学的时候是禁止啊，你这个外面境界越少接触越好啊。所以从前的修行人不接触社会，住在这个山林之中，这个世间一切人事他都不高问，心呢容易清净啊。言不见而不听，心清净的啊，这是初学的啊。重不重要呢？重要啊。因为初学的目的啊是在求根本智，所以很重要。那么我们看这一代这个修行人，无论出家在家不容易成就，原因在哪里呢？我们没有这一个阶段的训练我们今天修学，一开始修学就接触大众啊，就不修多闻，这个事情难啊。所以往往的时候一生不管你怎么勤苦用功，你都不能成就啊。这个原因呢就是我们没有受过基本训练，没有啊，在根本之上 英国公司，难在这个地方。这是我们在讲习当中也常常给同学们提起来的，希望大家要注意啊，因为没有根本之，决定没有后代之啊。这个博学多闻呢是后代之，华严经是一个榜样啊。你要问善财童子修的是什么，他修的就是梵文文字性，他就修的这个东西。他的根本之是在文殊菩萨会下建立的啊，在文殊菩萨会下建立啊。那个小朋友没有关系，小朋友开始了带他到后面去，他在此地恐怕影响录音啊，他们这方面录音到后面做好了啊。那么文殊这个善财童子在文殊会下就是像我们一般从前初出家在丛林里面啊，在丛林寺院里面修学是一样的。那么在那个地方毕业了，所谓毕业呢，就是得到了根本智。啊，得到了根本智。然后这才离开道场，啊，离开老师，啊，到社会上啊去参学。啊，五十三参就是现实的社会啊。你要问那些善知识在哪里，那个善知识就代表的各行各业男女老少啊，像我们现在是一天到晚所接触的就是五十三参啊。善财童子接触大众的时候他开智慧啊，他成佛，这个功德圆满啊。那么我们接触这些大众啊，天天生烦恼啊，接触大众心里不愉快是烦恼，生欢喜心也是烦恼，诸位晓得这个道理啊。喜怒哀乐爱无欲都是烦恼啊，参学那叫大修心啊。修什么呢？叫立思练心。在境界里头啊，练平等心啊，实际上就是佛在金刚经里面讲的两句话啊，去练呢，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啊，是修的这个啊。佛在金刚经上只有两个字，只有八个字，两句啊，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啊。啊，华严经里面四十华严啊，前面三件半是本会啊，就是文殊师利菩萨会，从三件半往后。一直到这个经的第四十卷完了就是五十三参啊。你看看那么长的这个经文学的什么东西呢？就是学的不取于相，如如不动。我们要拿金刚经这两句话好像做一个文章的题目，那么四十华严呢，这个四十卷去掉三卷半啊，还有这个三十六卷半呢，那就是文章 那就是不取于相，如如不动的注解。那个两句话，你要是不懂，你去念四十华严去，那就是那两句话的注解。啊，理论方法都明白了，我们日常生活就是修行，啊，日常生活就是五十三参。啊，这是把佛法的理论方法给我们实际上的生活融成了一个，啊，那就是此地讲的妙妙文心了。啊，根本质是本觉，啊，这个梵文的梵是实觉，实本不二啊。啊，善财童子就是修的这个。啊，观世音菩萨也是修的这个。啊，可是的话，再说回来。啊，特别跟大家强调，没有根本知，我讲的再清楚，你听得再明白，也是没用，是枉然。啊，啊，不是我在此地好像是看清了诸位，不是的，你们自己好好的想想，啊，你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从早到晚，啊，待人接物。你心里头是不是烦恼？生烦恼那就不行了。啊，你为什么会生烦恼呢？因为你没有根本知。很简单的一句话，如果你有根本知，你二六十中待人接物，你不生烦恼，生智慧，像善财童子一样生智慧。啊，那是因为他有根本智，啊，所以人家不生烦恼是这个智慧增长，啊，智慧天天增长，时时增长，啊，他怎么不快乐呢？啊，那么我们自己修学，检讨检讨，一天到晚都在生烦恼。啊，这个生烦恼的是什么呢？我们不是长智慧，我们长的是邪见，长的是无明。啊，天天增长无明，增长邪见，这怎么得了呢？这些是事实啊。啊，我们读经不能不晓得。根本质的培养，在我们今天来讲，就好像念书一样的，我们的机缘呢已经过去了。这个在佛法里头等于是小学，是初中啊，我们现在这个年龄都过去了。所以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要补习，啊，一方面你在此地修学这个在这听讲大乘法，一方面呢你还要去卧补，啊，去补你那个根本质。啊，那根本质怎么补法呢？给诸位说，根本智就是修定，定是根本智的体，啊，照就是根本智的用。那你不修定怎么行？ 啊， 什么叫定呢？定就是不动心。啊，佛门里面常讲八风吹不动。啊，给诸位说，八风吹不动，那是小定，不是大定。啊，那是入门，还未登堂入室。啊，而我们今天小小的风一吹呀、啊，就大大的动起来了，那有什么用处呢？